阳脉缓慢，阴脉急促，突然昏倒而死。结果扁鹊又问啊，他什么时候死的？死去有半天了啊。下葬了吗？就是收敛了吗？放在棺材里吗？没有，才半天多。结果扁鹊听到这儿就感觉这个国太子可能没死，于是就告诉这个中庶子，他说请你转告你们的国王，外面有一位大夫叫秦越人啊，他久仰大王的名声，但是没有机会给大王效力，现在听说太子已死，愿意给他看看病。结果呀，这个中庶子啊不太相信啊，他觉得你怎么能够给我们已经死去的人看病啊，所以他说了一番呢，说过去有一位大夫啊，叫渔夫，这个渔夫啊是上古传说的一位大夫，说他看病啊是非常好的啊，他抛开人的肌肉啊，顺着人们的血脉啊去找他的病区啊，然后把他的内脏啊全部给他啊这个整理一遍啊，说这样人就可以活了。他告诉扁鹊说，你要没有像渔夫那样高超的医术，你就别说这话，就你别说大话。结果扁鹊怎么说呀？扁鹊说，他说我看病注重的是通过表象看到内在，又通过内在的这个病因呢看到他表象的反应啊。这样一说，这个中庶子就感觉这个人还是有点来头的，于是就转身回宫报告了国国的国王。国国的国王一听有大夫要治已经死去的国太子的病，就要亲自接见扁鹊啊，又跟扁鹊讲了一通这个国太子怎么死的，说着说着两眼就泪流不止啊。于是扁鹊说啊，你现在回去看看你们的太子还有呼吸啊，他的鼻子啊还在微微的震动，你顺着他两个大腿向上摸，体温还有。你看到现在扁鹊没有见到病人，仅仅是听他们说，应该说这是中医的哪一个步骤啊，问通过问，有经验的大夫基本就能察觉到病人的症状。那么当可以去看太子的时候，那么扁鹊就进去了。进去以后啊，他观察，他得到的一个结论就是你这个太子得的是一种失觉啊，失觉就是人昏过去了，觉嘛，昏觉啊，不是真死。我现在给你治，怎么治？大家注意他下面几个方法。第一，让他的学生子阳拿这个针呢在他头顶上的一个穴位啊，叫百会啊，给扎，然后又配了两副药，让他的另一个学生子豹拿这两副药是热的，在他的腋下不断的熨烫啊，不断的这个摩擦啊，这样很快呢这个太子呼吸就正常了就活过来了。这时候扁鹊又给他配了药啊，告诉他啊，按照我说的这个药啊要吃。结果国太子吃了20多天以后身体完全恢复了。所以这个病例啊全面展示了扁鹊的这种高超的医术。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《魔力 X 档案》节目，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

我们为什么不是大夫，我们为什么不能治病，就是因为我们看不出这里头事儿，只能说哎，你气色红润啊，你脸色苍白，但是为什么红润，为什么苍白啊，他健康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，得病原因在什么地方，咱不懂。所以我们就说找大夫啊，自己真不能给自己随便这个断病是吧。所以这是我说的这个这个故事啊，这个望诊啊，望诊的高手。第二一个呢，本身是个预言啊，他的预言的意思就是不在这个病，也不在这个扁鹊看的是哪个皇宫。韩非子写的预言多半都有政治的寓意，他实际是通过这个事儿告诫国君，国家有问题要及时整改啊，防患于未然，不要等问题大了不可收拾了，在那时候亡国了，你国君死了，不就这道理吗？所以他的政治寓意啊非常的鲜明啊，当然也可以作为我们生活中的一个警告是吧。比如啊，这个发现病及时治啊，发现问题啊及时解决啊，这都是大家可以悟出来的。那么关于这个问题啊，还有一个故事。据说有一次魏文侯啊问扁鹊说，你们家兄弟三人，你是老三，你们兄弟三人当中谁的治病的技术最高啊？大家听扁鹊怎么说的。扁鹊说，我们家兄弟三人，我大哥的治病技术最高。我大哥治病是在病情发作之前，就病人还没有察觉的时候，我大哥就发现了，然后给他下了点药，病人就很快就好了。就病人往往在不知不觉过程中这病就好了，这是我大哥。所以我大哥在外面没有名声，在家里面我们都非常尊敬他。这就我们刚才说，有朋友说了，治胃病就是没有发现的时候他给人治了，这是高级大夫啊，这不是一般的大夫。我二哥是在病人病情初起的时候，就小病的时候就发现了，及时下药，很快治好。所以我二哥技术也比我强啊。所以乡里人呢都以为我二哥只能治小病啊。所以在我们哥三个当中啊，我的技术不行。为什么呀？我是在病人十分危重的时候，病人万分痛苦的时候我出现了。我给他治病呢是经脉上啊，给他穿刺啊，给他放血啊，甚至给他动手术啊，以毒攻毒啊，那就是我的动作很大。所以病人看得见，家属看得见，都以为我治病技术高，所以我名闻天下。但是论医术我不如我的两个哥哥。我说这也是一个寓言故事哈，究竟他有没有两个哥哥现在无考，但是这个故事告诉人们啊，良医治胃病。而良医治胃病它的意义已经超出了治病的这个环节。良医治胃病其实告诉人们啊，治理国家办事儿一定要从小处抓，要防患于未然啊，不要等问题大了啊，造成损失了才去办。这就我们常说的啊，治胃病。所以啊，我感觉这个从扁鹊的病例当中啊，我除了读出来中医的一些原理啊，更多的还感觉到当时那些人写扁鹊病例病案，他有许多啊这个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。所以在司马迁那个时代，也就是西汉的初年啊，到汉武帝这个时期，扁鹊的名气很大啊。人们一说谁是最好的大夫，扁鹊。他 他的名字和孔子是齐名的，所以我们今天谈扁鹊啊，特别感觉到这位医学家他有许多值得我们尊敬的地方。但是呢，由于年代久远，文献记载也不一样，所以围绕扁鹊呢又有许多目前还没有得到大家完全认同的结论，也就是说在扁鹊身上还有许多谜团。那么关于扁鹊还有哪些治病的故事，他对祖国的医学还有哪些贡献啊？我们想下次再说啊。谢谢 听众朋友，您刚才听到的是魔力 X 档案节目编辑张璐，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欢迎您收听接下来的魔力 Music 节目。